三、练习。四、语音练习。一、声调练习。第三声加第四声。口试。我去口试。五号，我去口试。二、朗读绘画。你知道吗？上海话里不说我们，说阿拉。 哦，有意思，和普通话真不一样。 很多方言我也听不懂。 所以都要学普通话，是吧？ 你说的很对。